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在近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咱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男笑星。用冯巩的话来说啊，这人的相貌就是圆圆的大头，没多少头发，再去了耳朵，那就是一冬瓜。我相信大家一定猜出我说的是谁了。没错，他就是著名笑星郭冬临。他表演了许多的影视剧和小品，深受人们喜爱。欢迎各位乘坐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，要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笑星郭冬临。郭冬临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，他的父亲郭昌仪是一位著名的山东快书演员，母亲是一位徐州琴书演员。那郭冬临很小的时候，总是背着父亲偷偷地练习山东快书。有一次，郭昌仪先生对他说，等哪天你把手练出茧子来了，你才算是出徒了。结果小小年纪的郭冬临啊，就躲到房间里使劲地用这鸳鸯板磨手指头，希望赶紧把手上磨出茧子来，赶快成才。虽然说当时这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幼稚的心理，但是那份迫切不能不说让人感动不已。讲完了这个小故事啊，咱们一块来欣赏一段魏吉安、赵亮、郭冬临表演的小品《路口》当中的片段。 哎呀，可怜死喽！这个人呐，高度近视，要是不戴眼镜，简直就是睁眼瞎。你别看我戴了一副眼镜啊，其实是个眼镜框。刚才在前一个路口，我咔嚓摔倒了，吧唧，两个眼镜片全摔碎喽。哎呀，瞎模糊刺，什么东西毛茸茸的？ 去！好像是个人， 本来就是人。 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 来，坐下坐下。 茶水 一毛一碗。 哦，太好了，我来一碗。 哎，来， 多少钱？ 一毛一碗。 哦，一毛。 这是一块的。 这怎么能是一块呢？明明是一毛呢。 哎呀，这明明是一块嘛。 你看你这个， 这是一毛 吧？不要动人家手里的钱呐！ 不是， 你说哪个是一毛的？ 这是一毛的。 这怎么能是一毛呢？明明是一块嘛！你看你 这明明是一毛嘛！ 哎呀，给你一块两块不跟你计较，真是的，茶水也不想喝了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大王向小王庄怎么走？ 算你问着了 啊， 这儿就是。 这里就是。 哎， 老人家不要不诚实嘛。 我怎么不诚实了？ 大王乡小王庄我又不是没有去过。 你去过还问我？ 问你不应该骗人吗？ 我怎么骗你 了？没骗我，从我这里拿走一块，愣说是一毛。 这什么人嘛？你说这是 我什么人？你从我这里拿走一块钱，我什么人？平白无故被你骗走九毛钱，我什么人？说话说。 哎 啊， 哎，你要问大王向小王庄怎么走？ 是的， 我告诉你啊。 哎呀，太好了！ 你从这儿朝前走， 啊， 第一个路口左转。 哦，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。 啊，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，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。